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欢迎您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读书俱乐部，我是香露。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直播间的有三位嘉宾啊，他们呢都是因为一个事儿啊走到了一起，就是首届中国童书博览会。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这届博览会的组织者啊，也是策划人发起人郭亚文郭先生。您好。 你好，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嗯，还有两位朋友呢是带着他们的这个作品来参加这次博览会的哈。一位呢是来自童趣出版有限公司图书出版部的总监孙贝，孙贝女士您好。 好，大家好。 嗯，还有一位呢是一个畅销书的作家，同时呢也是一本书的译者，儿童文学作家杨小燕。杨女士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我们今天哈、啊、这个是活动的主办方啊，这个书籍的这个翻译啊，同时也是作家啊，还有呢就是书籍的这个策划人编辑啊，汇聚一堂。我想这个一本书从无到有啊，少不了啊三位啊所代表的这个同事啊，或者是三位所代表的这个岗位和工种啊。首先想问一下郭先生，这个童书博览会好像没听说过啊，之前这是第一次哈、啊， 是 听说过什么玩具博览会、啊、 对， 什么母婴用品博览会， 没错， 是吧？我一想到这个博览会啊，我的想象当中就是卖东西啊，这个人多啊，东西多啊，人声鼎沸，很杂很乱。不知道这个您啊期待当中的，或者是呢理想当中的这个童书博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 OK 景象。 主持人说的非常好哈、啊、大多数的这个博览会我们都会想到的是那个人群拥挤的然后繁杂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大家以卖东西推销为主。但是本届童书博览会呢，我们营造的是一种给儿童阅读的轻松的非常愉悦的而且唯美的艺术的一种环境。 嗯， 我们设计了很多互动环节，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工作坊，我们还把798的国际儿童艺术节的元素纳入到这个序列里来，包括我们在整个的空间当中设计了非常不一样的这种体验的区域，还有六大主题的阅读馆。我们特别希望我们的小朋友们还有我们的家长们一起到这个空间来体验一下与众不同的童书博览会。 嗯， 那本届童书博览会呢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汇聚了全中国非常优秀的一些关注儿童或者从事儿童出版行业的这些出版商、作者还有插画家等等。那我们搭建这个平台也希望能给我们的儿童和家长提供更多的给儿童阅读的这么一个平台。所以这个平台呢它不是一个商业氛围很浓的，可以说商业氛围非常淡化的这么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么一个区域。那么我们这次呢在中国儿童中心举办，也是开创了中国儿童阅读领域的先驱。 我有一次啊去这个一个玩具博览会啊，现场那个交钱都交不过来啊、哦、呀，孩子们玩得也很开心，孩子们他不懂嘛，他就看到玩具了，很吸引他。那这个博览会不会搞成就卖书的博览会，刚才您说了是吧？ 对。 还有呢就是这个阅读的环境也很重要。 没错， 前两天这个三联书店不是在这个海边弄了一个面朝大海的这个书店嘛，哎呀这个有媒体就去拍了，拍了之后呢发现呢逛书店， 对 啊，这个逛啊是把它当成景点， 是 就跟逛公园一样啊， 是 拍照的多啊、坐那儿呢看海的多，看书的少， 是 那您那儿呢？ 我们是一个以知识传播为主的这么一个平台。 嗯， 因为阅读来讲对儿童可能看起来似乎很遥远，其实非常的重要。 嗯， 我自己的亲身体会就是我从小到大最喜欢的一个 可以说一个品号就是读书，因为读书可以让我们打开心灵的窗口，可以接纳更多的知识，让我们的这个心可以变得更清澈更美丽。另外一个，中国的我们的文化5000年的文化其实贯穿的就是一个文化的传承，但是对于儿童教育儿童的培养非常重要。 嗯， 那我们有别于儿童玩具的您刚才说的这个展览哈，我认为它最重要的是体现我们读书的价值和读书的魅力。所以本次我们的这个博览会也邀请到了很多著名的作者或者作家，给大家搭建了一个平台。我们这次邀请到了我们的孙老师，他是专门从事星球大战系列的图书的出版。 嗯， 然后我们的杨老师啊，他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作家，得过冰心文学奖。那么本人呢也是从事儿童这个翻译啊这方面的这个专家。那我们给大家提供了这样的一些平台，那么主要的想法就是我们要关注儿童的素质教育，我们从儿童，我们从少年的娃娃读书开始抓起，然后给大家营造一个不一样的空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其实也希望能够寓教于乐，在整个这个园区当中我们创建了很多不一样的一种接受读书的接受阅读的一些方式，包括用影像啊，用一些互动装置吸引更多的小孩走进书中的世界，让大家探寻我们的那些非常有魅力的书中的那些人物的故事，然后发掘他们心中当中那种美。对， 就是说除了可以阅读书之外呢，还有很多参与的形式， 很多，非常非常多，非常新颖。 这个孩子们呢他也好玩，所以说呢也把这个天性哈， 没错， 这个融在了这个阅读当中，是吧？ 我们去年呢创办了一个798国际儿童艺术节，在798那个区域当中举办，影响力非常非常好。那么798艺术节呢，它也汇聚了全世界很多的非常重要的一些艺术家。那我们通过建立很多工作坊和儿童互动，然后营造一些非常非常嗨配的一种环境。所以本次的这种童书博览会呢，我们也引入了这些艺术元素，跟读书结合起来很有趣。大家会发现就是我们会表现的更加艺术，更加的让儿童会更加接受。其实本次大会有一个口号叫我们让中国的儿童读中国最好的书，然后我们还有一句话，让世界的儿童读中国最好的书。我们希望能够给我们的青少年朋友提供一个更广阔的阅读平台，然后吸引更多人喜欢读书，热爱读书，包括我们以后成为优秀的作者。 这两天我们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啊都在跟大家介绍跟孩子有关的书啊，或者是向大家来推荐一些目前在市面上还不错的啊畅销的和经典的书籍。今天呢我们还请到了两位嘉宾哈，他们呢一位是这个出版公司的策划人啊，是童趣出版有限公司的孙佩孙女士啊。她今天呢也是带来了在这次童书博览会上亮相的一套书啊。这套书呢要说名字哈，在影视界鼎鼎大名啊，叫《星球大战》。我们都知道这是美国的一套科幻电影。 对， 现在有很多电影很火，就出书哈。那您跟我们说说这个《星球大战》这本书哈，它是根据电影改编呢，还是说根据电影的某些主要人物哈，然后呢又重新编写的呢？ 《星球大战》呢，这次我们首先推出的是《星球大战》小说六部曲。那么这六部小说呢它的主要的情节是跟星球大战的六部电影是一样的，情节的主线吧是完全一样的。那么跟电影不同的是呢，它是科幻文学，所以呢在电影的基础上图书呢内容会更丰富一些，不管是在人物的刻画上面呢，还是在这个情节的这个丰富性上面，还有它的寓意的深刻，这些方面呢作为这个文学非常经典的这个科幻文学，那这六部小说呢都体现得非常好。 首先想问一下您啊，就是这六本书哈，它的面向的主要人群和年龄段是多大的孩子？ 这套小说呢我们主要的读者对象是小学生，那么它向下呢可以覆盖到一些比如说阅读能力很强的孩子，因为孩子的阅读能力差别是很大的，那么向上呢它可以覆盖到14岁的孩子， 到我这就不行了是吧？ 也不是，实际上啊在咱们中国 看也行， 其实有不少的星战迷 是啊， 那么对于星战迷来说呢、 啊、 这个书是没有年龄段的，他们永远会喜欢。 不光是说比如星战这一套，还比如说我们最近出的超能陆战队这一套书，其实有很多成人在买。其实我们完全是按小孩的这个需要的这种出版形式来出的，就是即便是这样都挡不住有些人他们真的很喜欢，就也会去买。 对，就是每个人内心啊都住着一个小朋友啊，那就是他童年时候的啊那个小孩啊，他的这个童年可能会影响到很多成人的行为啊。 对对对， 所以说啊也会感兴趣啊， 尤其是星战。如果大家了解星球大战的话呢，那么星球大战在全球的粉丝量可以说在所有的电影里面可能是最大的。 对， 应该我们这么大概估计应该有上千万的粉丝。 就很多爸妈看这本书的时候呢还没孩子呢，还没结婚呢，就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哈。 对对对。 当然这本书可能在美国就已经有这个出版的这个数量也很多了， 是 吧？ 是是是 是。 这套书其实在国外的话从70年代就开始有一些书就跟着电影一起上了，那么到了90年代一直到现在，在全球范围内呢其实它的出版的品种已经有260多种。 哦， 所以是非常庞大的一个体系。 那问题来了，就是说这个6部电影它能出200多本书啊，这个怎么出的呀？ 对，这个就是星球大战非常特殊的一点。星球大战它的核心的故事呢就是这6部电影的故事。但是因为很多人太喜欢星球大战了，那么他们就很想自己去编一些故事，在这6部主要的故事之外呢，去自己再去根据主要的人物啊，他们的一些历险，他们又去编，所以有很多的衍生小说。还有一点呢，就是卢卡斯公司，卢卡斯公司呢，他们非常特别，他们给了一个开放的平台，就是说任何人，你要是想写这个星球大战的小说，写这个故事，你只要把你的主要的一些想法呀，给到这个卢卡斯公司，那么他们审批通过之后你就可以写。所以在这个很多的这个星战迷啊，他们是作家，包括美国很多很有名的作家是星战迷，于是他们就写呀、写了很多这样的故事，而且这其中呢有不少都是叫科幻精品，科幻文学的精品。所以才这个本身呢是非常特别的一点啊，一般的书没有到这个程度的。而且呢还有一个好消息是说，我们中国人现在也有机会了，就我们中国的作家也可以续写星球大战的小说。比如说啊，我喜欢尤达，那么我就可以跟写一个尤达小时候的故事，就我随便说哈、那我可以写一个就是尤达在这6部曲之外某个时间他又干了一件什么什么事儿，就全由这个作家自己来写， 只要他能把这个逻辑情节安排得合理就行。 对，他有一个基本的想法之后呢，可能需要现在因为现在的版权是在迪士尼，那么可能需要迪士尼来审批，只要是说大家觉得可以，这个大概的可以，那么我们就可以去写。 那咱们这次带来的这个中译本的这一套书哈、是这200多部当中的哪几部啊？ 我们这次这6部小说呢，我们是叫《星球大战6部曲青少年小说》。这个6部曲呢是他的所有这些小说里面呢非常核心的作品，它的主线是跟电影完全一样的。在以前的时候呢，这个星战是有这个正史和这个衍生史这种区别的，现在不这么叫了。但是我们这个呢可能就算是比较正史的这个部分，是它最核心的故事。 那要这样的话呢，以后是哈利波特啊这些是不是都可以走这个模式啊？ 这个哈利波特可不知道了 啊， 因为星战我刚才说也是他非常特别，是因为从卢卡斯他本人他想到了这一点，他愿意把他的平台做成一个开放的平台，所以他才有了这么这么260多种这种衍生的故事，确实非常棒。因为这些作家他完全形成了一个所谓的衍生宇宙，而这个衍生宇宙呢又延续了星球大战的生命， 本身其实又对电影的传播有更好的影响。 对他是相辅相成的。 是， 我觉得这个卢卡斯跟那个乔布斯啊有点像， 很有创意。 他是搭架子吗？ 对， 那乔布斯也是做框架嘛，在技术的角度来说是做框架，你往里面放内容，但是传播的是他苹果的精神。 没错， 是。所以其实现在我们也在找中国的作家，我们希望在中国找到真的是能够 PK 美国的那些衍生宇宙作家的作家来写我们中国的原创的 星战小说， 嗯， 现在也是在业内在找吧，如果有感兴趣的也欢迎大家那个。 哎，这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的，在这个童书博览会上哈的一个亮点，就是有这个星球大战的系列小说哈，中译本出版。那么这是科幻类的图书哈，再问问这个组织方哈，郭先生，就是除了像这样的书之外， 是 还有哪些这个适合孩子们看的科幻类的图书？ 我们这次精选的呢，主要是刚才《星球大战》的作者啊，孙老师，他代表的这个一个非常时尚的，而且又是一个持续性很多年时尚的 策划人， 对，这么一个策划人啊。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孙老师啊，他是从事儿童出版行业很多年的一个作家，包括翻译者。那他们这次也带来一个关于应该是英国的是吧，一个国外的一个艺术家的一个作家的一个系列， 也是科幻的吗？ 这让孙老师来讲。 杨小燕啊， 杨小燕， 对，杨老师， 不好意思， 杨老师原来就是老师哈、 我现在也是老师， 现在还是老师， 现在还是老师。 我是昨天晚上等于是上完课以后，从讲台上直接下来，然后到机场坐飞机过来参加这个活动的， 非常不容易啊。那您是带着您的译作过来哈、 是这样的，我这次到这个童书博览会呢，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因为我当时在吉林美术出版社出了两套童书，一套叫这个《著名小孩麻站站》，另外一套叫《吉祥三宝》，那是去年出的，出来以后呢，小朋友还蛮受欢迎的。我在我们江苏这一带，还有在这个河南、山东这一带，都做过一些与小读者面对面交流这样一个活动。然后呢，这次呢，受到这个主办方的邀请，然后正好有一批小读者，说想要跟杨老师面对面的交流一下，然后就过来了。但是我这次主要的任务是作为这个推广伊尼德布莱顿作品的这样一个推广人，阅读推广人，我也是翻译者之一。这个伊尼德布莱顿呢，感觉这个名字似乎大家还比较陌生，但是在英国它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对，那个曾经有这个英国的专门的阅读的这个行业的调查了14万人，他们票选了最能代表英国的两位作家，一位就是莎士比亚，这是绝对的，没有可以超越的，另一个就是伊尼德布莱顿。他号称是英国的卫报啊，他讲他是英国的父母最放心的一个作家，号称国宝级的童书作者。那么他的作品，他一生写了650多本书，全是给儿童的书，那么他在他85年的这样的岁月当中，他就唯一做这一件事情，就是为孩子写书，那么我们经过2年多的这个跟这个英方那个出版社的交流啊，最后把他的最能代表他的3个系列，一共大概65本这样的作品引进到了中国，那么我们就为了这套书呢，就是组织了还是应该来说比较有力的一个翻译团队，其中我们有这个，也就是我们北京的一个英语的博士，然后我们还有旅居国外的专门做翻译作品的这样的两个译者，也包括我自己在内，就是我们有意就打算，实际上已经开始做了，在2年之内把伊尼德布莱顿的这个3个大系列的作品把它全部完整的翻译出来，当然是希望能够高质量的翻译出来，介绍给我们中国的儿童。 那您能介绍介绍在这次博览会上哈、亮相的书，这名字叫什么，是个什么样的内容啊？ 我们这次带来的就是已经出版的是魔法术。魔法术这套书很有意思，它就是大家都知道哈利波特，一提到魔法马上想到哈利波特，它是哈利波特作者杰克罗琳女士小时候最爱的一套书。这叫魔法术，应该来讲我觉得它是一种魔法文学的一种鼻祖了。 是文字的还是插图的？ 是文字的。 是 文字的。 适合多大的孩子？ 一般来讲6岁的孩子就可以开始读了，一直到12岁都是可以都是可以读的。对，主打是小学生。那么伊尼德布莱顿呢，他写作很有特点，他一共有3个大类型的作品。第一类就是像魔法术以及飞天魔椅这样以魔法幻想类的为主的这样的书。第二大类呢就是侦探类的，也就是我们后续要推出的叫神秘事件部。 这个是因为是我主翻译的，我觉得是我翻译的所有作品当中最出色的，我就是没有看过这么好玩的童书， 这 是这 样 的一句。 您就当一个故事姐姐吧，下面好吧，给我们这几个小朋友，现场的三位小朋友啊，讲一讲。 对 啊，您觉得里面最好玩的一个 最精彩的， 我就讲一个是燃烧的小屋，就是呢，在宁静的英国乡村，有一些孩子，五个孩子。啊，那么有两个呢是兄妹俩儿，啊，另外两个呢也是兄妹俩，还有一个呢是来跟着妈妈来度假的。哎呀，那么他们开始了这个漫长的暑假。当时的暑假讲起来，我们大家都要羡慕，是从七月放到九月，就这么长时间一个暑假。他们难免呢会觉得有一些，哎呀，怎么办？这么长时间我干什么？难道天天下河游泳吗？啊，也没什么意思，因为大家知道英伦的乡村生活是非常平静的，平静到可以说是有一点无聊的这个感觉了。那么有一个晚上，宁静的夜晚，突然发生了一件不平常的事情。当这个小男孩叫拉里，他睡不着觉，睡不着觉他就看到那个落地窗外，看到有一片通红的玻璃上映出一片火光，他发现是他家的邻居达里先生那个花园着火了。他就连忙喊起了自己的妹妹叫 Daisy， 两个人就看了以后呢，就感觉到很惊讶，小孩子嘛好奇，就偷偷摸摸的，他母亲父亲已经睡着了，就跑出来了。跑出来以后，没想到遇到他的小伙伴，也是他的邻居 Pip 和他的妹妹 Bates， 四个小伙伴就沿着这个乡村小路跑到了这个燃烧的小屋面前。他发现几乎全村的人都倾巢而出，就来看这个。当然大家不光是来看热闹，也很多热心人在救火，其中就有一个热心的小男生，啊，块头蛮大，个头也比较大，就拎了满满的一桶水往这个火的这个着火的小屋泼去。谁知道好心办了坏事儿，不仅没有扑灭火，任何一簇火苗都没扑灭，反而把这个拉里小男孩呢从头到脚浇了个透湿。拉里就非常的生气，回头一看就看到几个小男孩，胖胖的高高的，神情倨傲，身边还带着一只小狗。这个小狗他都是喜欢的，苏格兰小猎犬，很喜欢。那么由此开始了这场侦破故事，五个性格各异的小孩以及一个有一点疯疯癫癫的苏格兰小狗叫巴斯特，就开始了他们的侦破历程。他们很想搞清楚到底是谁放了这把火，因为宁静的乡村大家都很友好，怎么突然会发生这种事情。于是有四个嫌疑人一一的跃入了他们的视线。 非常感谢今天三位做客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啊！今天节目我们分享了书啊，也说了这个童书博览会啊，也说了说我们对于书的一些态度啊，也欢迎各位朋友呢在这届童书博览会当中啊找到您和孩子都喜欢的书。感谢三位，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再见。 再见， 再见，谢谢。 安详从前阴雨天，你的伞留下了思念，今夜你不在我身边，爱在断桥边也无法了断，不管多么折多么难，我心依然爱瞬间，痛了一千年，说声再见心叹气，缠绵眷恋千百般，变得温暖谁爱叹，人一生短暂，守着那知己 你不在我身边，爱在断桥边也无法了断，不管多波折多么难，我心依然爱瞬间，痛了一千年，说声再见心盼起缠绵眷恋。 扑朔迷离的入室抢劫案， 要是那天晚上你先反抗会怎么样？ 是无中生有还是蓄意已久？ 我觉得我跟乔薇，我俩过不去。 纠缠不清的背后真相究竟是敌是友？ 你帮我查的事儿了 是吧？ 我就是觉得有什么事儿，我不知道。 于南、王千源、南宫里领衔主演。 放开我！ 那天晚上之后，我的生活就不一样。 根据须依瓜小说《半色的月亮》改编。 乔北看上去跟以前不一样， 把密码告诉他。 你真的吗？那个密码？ 就这样问你，你会后悔。 夏刚导演2017年度悬疑大片《夜色撩人》3月10日全国各大影院同步热映。 出差的时候他来家里看吗？ 没有啊。 是啊。 不是所有的润滑油都能上太空，长城润滑油把复杂的挑战留给自己，让运转的世界更轻松。长城润滑油，航天级润滑保护，在您身边。 服务员，点菜。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